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是的，基督真的是复活了。今天是教会，就是今天是复活节起最后的主日。按照教会年，基督三天前礼拜四已经升天了。现在耶稣是一个门徒，还有我们这里的人都在等待圣灵的特别降临。我们下个主日就会庆祝教会第三大的节日，就是圣灵降临日。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约翰福音17章19到19节，基督连受死还没有受到。今天经文里所发生的事是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也是耶稣设立圣餐的那一夜。约翰福音整个第十七章都是耶稣那天晚上向他的父所说的祷告，他求他的父看顾保守他的门徒。今天我们看这整个祷告的中间部分而已。那我们今天要先一节一节地看这一段，然后要特别思考考虑门徒，还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跟外面世界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在这段耶稣先祷告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在这段耶稣求他的父因着他的名，就是父的名，保守他的门徒。然后耶稣就说，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因父上帝的名保守了他们。借着你的洗礼，你也有上帝的名在你身上，你就是父上帝的儿女，并且上帝就是已经在保守你，也一定会继续保守你。上帝赦免了你的罪，赐给你永生，也每天与你同在。好，接下来耶稣祷告说，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是的，经上在旧约圣经里，上帝又预言弥赛亚基督会护卫他的门徒，又预言一位就是犹大会出卖他，也会灭亡。上帝早就知道这些，并且他早都计划好他如何会借着耶稣救赎并护卫他的门徒。上帝的计划包括他如何借着耶稣也救赎你，赐给你上帝的名护卫你。你的大祭司耶稣现在也在父上帝的右边替你代求，并且上帝的应许就是他一定会照着他护卫你到底的计划来保守看顾你。好，第十三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耶稣还在世上跟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好好地教导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心里充满耶稣自己的喜乐。的确，门徒常常糊涂，但特别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圣灵帮助他们了解并相信耶稣的话的时候，他们真的有喜乐。比如说彼得在使徒行传还有在他的书信里面， 真的溢出他在基督里的喜乐，那我们也应该都有同样的喜乐。借着洗礼，我们一样领受了圣灵，我们也有上帝充满喜乐的道，可以好好地读、听与领受。像门徒当时一样，我们常常糊涂，甚至拒绝耶稣的喜乐，但你真的有原因可以喜乐了。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你有他的名在你身上，你在这名里面有永生，你的罪完全蒙了赦免了，你有上帝宝贵的应许，包括他一定不会撇下，不会丢弃你，你真的可以喜乐了。好，我们接下来看14到16节。耶稣向父祷告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首先，耶稣当时把上帝的道赐给门徒了，我们也已经领受了这道。可以说我们在圣经里面领受了更丰富了。接下来耶稣说，外面世界的人恨门徒了，世界的人也恨你这一位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你跟门徒一样不属于这世界，就像耶稣自己不属于这世界一样，世界的人把耶稣钉在那十字架上了，你这一位属于耶稣的人也会受到世界的逼迫。耶稣接下来说，他不求父把门徒脱离世界，离开世界，但他的确求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撒旦。耶稣也照样要你留在世界里面，耶稣不要你脱离他，离开他，躲起来，不，但父上帝一定会照着耶稣的祈求保守你脱离那恶者撒旦。撒旦一定会攻击你，但父上帝会保护你。好，最后第17到19节，耶稣向父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好，耶稣说他为门徒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他的计划是门徒也是分别为圣的。是什么让他们分别为圣呢？就是真理，也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使门徒，也使你们分别为圣。这分别为圣意思，首先是你是上帝蒙拣选被救赎的儿女，很独特的，是分别为圣的。但是意思接下也包括你是分别为圣的，你有个独特的任务或使命，你要进入世界，就像耶稣从天上下来进入世界一样。耶稣不要你离开世界，他要你进入世界。但是虽然你在世界里面，你绝对不是也不能属于这世界。那我们谈到这里就已经进入了我今天要多花一点时间要解释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在世界里面，但我们绝对不能属于这世界。那如果用英文的话就蛮顺的， we Christians a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我们基督徒是 in 在这世界里面，但不是 of，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关于耶稣这个教义，我们基督徒常犯两个不同的罪。第一，就是我们脱离世界，我们拒绝与外面的社会、外面的人、外面的基督徒有接触。我们基督徒只有躲起来，只有聚在一起而已，不跟外面的人碰。那在教会历史上最极端的例子，大概就是当人像年轻的马丁路德一样，他们离开社会、离开家，什么都离开，就进到这个修道院里面成为修士。他们真的是完全离开了社会，好好注重他们自己属灵的情况。我们这里没有人进到修道院，但是我们会不会想，哎呀，外面的世界太败坏，不要碰，不要被玷污，我甚至害怕，我就好好在家里，在教会管自己就好了，外面也改不了了。那么外面世界的确是败坏的，但上帝的儿子还是离开他完美的天堂，就是为了来到这个败坏的世界，拯救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在我们的经文里，耶稣也就向父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或者进入世界。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是他的十一个门徒，他差他们进入世界，但是圣经有够多其他的地方提到所有基督徒有责任在世界里面当光当盐，也为耶稣做见证。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我们要做但常常不愿意做的事。好，这是我们第一方面会犯的罪，我们就是不愿意接触外面的人，更没有在外面的人当中当世上的光。第二种罪可以说是相反的问题，我们在世界里面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世界里面就让这个世界影响我们，而不是我们影响他们。我们让世界扭曲我们的理解与方向，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是变成属于这个世界。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就是跟圣经的基督徒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妥协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光可以照射，我们那样就是让外面的黑暗吞灭了我们的光。我们反而就是应该分别为圣，就是跟外面人不一样。这世界要你自己得荣耀，要你的名大，要你大大的成功，要你高高而上。如果是要践踏别人让你更高的话也没有关系，你要看自己是第一，你要为自己而活，也要别人服侍你。那当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就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世界就是要这个，我们受世界影响的罪人也要这个荣华，因为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这个荣华，也要当最大的， 所以耶稣有一次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世界看不起仆人，世界看不起服侍别人的人，但耶稣说，我们就是要当别人的仆人，就是要谦卑地服侍别人，我们就是要为别人而活，我们就是要分别为圣，跟世界不一样。我们很难做到，我们所做的常常就是属于这世界的做法。罗马书第五章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是的，自从那一人亚当以来，人包括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这些仍然是罪人的基督徒，也还是想跟做属于这世界的事。但是感谢主，罗马书的下一句话就是，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就是公义的义。那么这第二个一人当然就是耶稣，他也就是完整地顺从他父上帝的旨意。比如我们经文可能不到一两个小时之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正要被抓，然后很快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向他的父另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顺从他父的旨意。世界对耶稣说，你不必这样子，你这一位都没有罪的人要为那些罪人死，这没有道理啊。但是耶稣就是不属于这世界，他属于他的父，也顺从他的父。之前当撒旦给耶稣看万国的荣华的时候，耶稣就是不要那荣华，他要的是十字架。在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我们听到耶稣向他父祷告的中间部分。如果往前面看，这整个祷告的一开始，耶稣的第一句话是，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么耶稣说，时候到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就是那天晚上耶稣会被抓，隔天就会被钉在那十字架上了。是的，耶稣的时候真的那时候就到了。但是在这里耶稣说，就是这时候父会荣耀他的儿子，儿子也会荣耀他。是的，十字架就是上帝的荣耀，这绝对不是世界的荣耀，但是是上帝的荣耀。因为透过那十字架，上帝就是要拯救你这一位罪人，这就是上帝的荣耀。如果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的话，那里说因一人耶稣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客观来说，对，在基督里众人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义人，但是除非人在信心里领受了耶稣所做的，他们自己没有主观得到这个。但是你 可以确定知道你已经领受了，特别因着你的洗礼，圣经说你就是与基督联合了，你与他一同埋葬了，一同复活了。圣经另外说，上帝当你受洗的时候，就给你披带穿上耶稣了，你现在就是在基督里了，因此上帝也一定称你为义了。意思也是说，上帝算耶稣的完整顺从是你自己的完整顺从，上帝算耶稣正确地进入世界也是你所做的。耶稣 也真的进入世界，进入到底，他甚至担当了世界所有的罪，但是耶稣绝对不属于这世界，世界不会叫耶稣为人舍命当多人的赎价，但是耶稣就是这么做，他又是完整地在世界里面，但又是绝对不属于这个世界。现在因为你在基督里，所以上帝算耶稣这么做是你自己所做的。对，这真是百分之百的恩典，因为你自己明明没有做到，对不对？但是当基督徒就是这么奇妙，这么好，你这一位在基督里的基督徒就是有耶稣的义袍披在你身上。我们今天的书信从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就是指你，圣灵已经使你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因此你可以完全确定知道你有永生。这永生也已经开始了，可以说你的右脚已经踏在天堂了。圣经就说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但是你的左脚当然还是在地上，你明明还活在这里，并且你就是要进入世界，当世界的光，影响世界，但绝对不要属于这世界。那这总是不容易做了，你还是罪人，但是主就是与你同在，并且你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你就领受了他的赦免。等一下，当你领受了他的身体宝血的时候，你的罪就再一次地得到赦免了。耶稣的身体宝血还有耶稣的赦免，也就是你的滋润，会保持你一直等到那天你的左脚也踏上天堂了。是的，现在今天天父还没有叫你离开这世界，但是有一天他会，你也就会离开了，永远在天堂与他同在。这是你确定的盼望，并且上帝一定会照顾你，一直等到那一天。感谢主的恩典，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